写在脸上，当不做嘴角也上扬。你眼睛突然眨一下，表情究竟是停在哪？心跳我跳得不像话，怎么办？梦里向你装傻，怎么办？知道我要什么 ？My God， 如果爱像微风，和你一起吹过，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。当我才发觉，就是爱你时间到了。当你在唱歌，你爱我，手牵着我。当我真想你，就是爱天空间的。当我太嫉妒，你在眼前了。当我才发觉，就是爱时间变了。当你在唱歌，你爱我。当我真想你，就是爱天空间了。当我太嫉妒，你在眼前了。 前是冷漠，后退是寂寞，当自我坠落，回忆在左手，未来在右手，谁同行呢？

未知。受不了这种老结局，一旦动了真心就被打击。这世界可有天理，穿得太少偏偏遇上冷气。如果我们变成 Hello Kitty， 看你的眼神就能始终如一。霸道的男生自己出问题，还要怪别人不够温柔美丽。哭就哭了才不怕你看清，我的自尊像战士一样细，泪水当然很伤心，但是你以后还是能吃下一颗布丁。累都累了，懒得在你的心，伤我的人该把你刀边际，红着双眼去旅行，要戴着墨镜，一路走一路的情。

说杨总的这游戏规则是什么？其实是非常难定的。粉丝文化博大精深，有人说饭圈用语大全，真主独为 CP 粉踩一捧一，一系列这样的词语呢，真的是让人目不暇接。分明是汉字，怎么连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意思呢？套用这个逻辑，自然势不两立，不共戴天。 爱已不能动，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？的天空下起雨来，没人心疼的黑夜，人家两行咸咸的泪水，是你和是你，让我望着泪水肝肠寸断。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？心的往事已无 着眼，你在冒险，你坚强的笑脸，明显的倦，眼看近路一点点走偏，爱与爱也抵不过稍微极限，他是在宣泄，诱惑在身边，不就是陶醉的一点点，缠绵缠绵，新鲜新鲜，爱要变天，有谁能停卷休想用虚幻的感情去解决，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，于是告白说了谎言，一时贪淫敷衍，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，那誓言贫血而肤浅，你每一年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，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，分手之前来一次爱无关的誓言，视而不见，委屈拖延，你发现心头里难免还设想，这错误也许能被解决，于是沉默掩护了厌倦，于是告白收容了谎言，于是贪淫敷衍，把彼此困在窒息的房间，那誓言贫血而肤浅，每每一年他自己越过爱的底线，才发现自己是差劲的演员， we'll be right back.

说到明星的这个宣传期的炒作啊，举不胜举。说到底，可怕的不是游戏规则，而是粉丝逻辑。想起早前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段子，大意呢就是不吃不黑，西瓜才是夏天唯一官配，暴走不晕。虽然引发的是大众调侃，但转发纷纷的采用天马行空的句式，真的还是假的呢？一场豪心看起来像真的一样。 曾经我可以对你完全信赖，现在你任性还要我来担待，心如纸放菜，原来只是小爱，怎么不令人感慨。当初是你啊，我不把心门打开，全也是你让我想到心怪起来，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，现在我只要你明白，明白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就一收拾你的虚伪笑脸，消失在过去一切，我已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任何爱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视线。当初是你要我把心门打开，却也是你让我伤得心关起来，对你我不会再有什么期待，现在我只要你明白， 明白 明白明白，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，消失在我眼前，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眼前，你的誓言从来没有实现，你的承诺开始令我厌倦，请你收拾你的虚伪笑脸，消失在我眼前，过去一切我已不再挂念，对你已经没有人的爱恋，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，消失在我眼前，离开我的视线。 说到明星的这背后哈，真的是足以引起很多的警惕。这个粉丝游戏规则固然流行，但它有意义吗？倘若有朝一日它真的是四海为家，没有人情，只剩下一堆堆的阴谋论，那么 IP 大剧再热播，小生花瓣再火爆，花花世界再精彩，其背后恐怕也只能是一片荒漠而已了。 不是乱想流过了一夜，思念的疑问并没有解决，我又忽然想过了一夜，情感的东西是否需要感觉。